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莫疲惫疾狂，喜欢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莫疲惫疾狂，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 今天的主人公呢，就是张韶涵。暌违歌坛两年，他再次发片。那么张韶涵呢，亲自也是担当了音乐总监 MV 的导演，全面回归到了抒情歌曲的世界里。经过十年的乐坛起伏，他如何看待自身事业的变化？面对靠粉丝卖情怀的非议，他又如何看待自身这十年的变化呢？好歌可遇不可求，他又是否能够走出自身的音乐风格的困局呢？那么这一期我们就来跟他一起去分享。 一开口又惊艳了时光，暌违两年再发专辑，张韶涵亲身上阵担纲音乐总监，全面回归抒情曲。34岁的少女听起来依旧元气满满，遗失的美好帮助这位海豚音正能量女神走进大众视线，而她的第9章节全面沦陷更像是其人生和音乐版图的一个回声的转折。 全面沦陷这4个字，你可能刚刚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大片，对，然后或者是好像是舞曲的感觉，好，但其实我就想要颠覆一般大家对于全面沦陷的一些想法。那全面沦陷什么呢？其实全面沦陷是沦陷在我的音乐世界里面，那包括这一次自己当制作人也好，然后当MV 的导演也好，其实我不是要来告诉大家说我有多厉害，什么东西都做，没有，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很认真生活的一个女孩子，在我的私底下的生活也好，那我在我的工作环境也是如此，所以我要让大家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张韶涵，而那个全面沦陷是希望你沦陷在我的世界里面。我觉得就是像这张专辑全面沦陷，我想让大家更认识的是张韶涵本身她的特质是什么。比如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视讯的方式或者是 live 的即时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好像随时生活都离不开这些手机，但也没关系，只不过当我要去因为工作而去宣传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很刻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通常都不会说啊，像那个脸书我们都会有一些 live 的部分，我都说哎，不要跟大家讲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就是如果我有情绪到了我想要做我就做，我觉得那个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如果你有一点虚假，其实从你的音乐从你的整个人的感觉都看得出来， 而我觉得这个就是时代不断的转变的时候，现在我们最需要的东西，那个是个真实的感觉。那只有来自你真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才会被听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 十年前那个青春勇敢爱唱歌的女孩长大了，回归简单与纯粹，励志重生回归是张韶涵目前心态的关键词。作为一个歌手，虽然曾被人非议，然而并没有多少人看见她的变故，了解她的苦衷，并珍视她的付出。 可能因为我的个性的关系，因为我是一个我喜欢很直接的事情，然后我的人生，我会觉得开心的时间一定要比不开心的时间多，因为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在难过，其实那一天你就这么快的就过了，然后累积下来你就都只记得那个不开心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很可惜。那这么多年来，不管我是在私底下的我好了，我可能是一个100% 的宅女，可是呢，我却没有因为我宅在家里面，而我忘记我的人生是要有目标的。我就永远都会为自己，保留一个空间，是我有时间可以休息，但我同时在家里的时候，我也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事情要做。比如说，我会自己会学着上网找一些怎么做菜啊，那我就会充实自己嘛。那当我用不同的方式充实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得到很满的心灵上的一个成长。那把这个十年，因为十年以前我记得我有说过一句话，说十年后你还会记得我的声音吗？那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十年其实转变很大。从他们最早开始跟着我一路的这样子的粉丝们，你也看到他们转变，你也看到他们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小孩。所以你觉得其实人生很奇妙，就是我们都有不同的归属，而这个归属其实在这一个时间，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我们十年前的约定，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曾经聊天，然后完全不顾一切的，就只是想要去感受我们当下的一个年轻的感觉。对，所以我们的那个约定我在演唱会里面完成，然后对啊，我觉得那一个晚上其实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晚上。 好歌可遇不可求，作为当年台湾四小天后之一，在经历了唱片业最后的黄金年代，并不在意是否能再出一首全民金曲。经历事业沉浮的她可以越来越好，不管是天生声线颜值优势，还是后天对音乐的坚持，她都值得。 音乐其实真的就是你在每个时代它都会有不同的反应啊，比如说我还记得十年前的那个我们，就像你说的，所有人都一出一首歌所有人都会唱了，很快很快。可是因为环境的改变嘛，其实现在的环境是我们人手都有一只手机，就是手机跟网络的世界太丰富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了其实那个很纯粹的音乐陪伴我们的那个年代。因为世界太丰富了，你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关注，所以其实说音乐它一直都在，音乐的市场也没有改变，是我们人变了。我们人变得好像觉得其他东西很多，这个在这个大千的世界里面，你就会觉得好多好有趣的东西哦。所以我不会只是在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面，我的 focus 肯定有十样，然后我就会把这个注意力转了。那当然同时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在做音乐就会很辛苦。辛苦的是说一个音乐它必须一张专辑或一个音乐它必须要靠这么久的一个时间去筹备，最后其实可能只是得到一个对对对，你发专辑了，然后那没有认真的被聆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可惜。可是因为我们改变不了环境嘛，环境就是如此，我们只能继续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而我觉得那个对的事情就是说，当你的音乐如果它有一些故事的时候，它是不能被取代的。对， 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很爱唱歌，然后因为我有不同的身份，是我是个演员的身份，所以我都可以理解两个不同的角色所发出的一个想法。那我不太认同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就是说音乐已死的看法，是因为或者是音乐是电影电视剧的附属品。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是完全没有声音的，只有对话，真难看，真心难看。对，所以你说音乐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因为你知不知道任何一个配乐它都可以让你的情绪开始高涨，或者是很奋烈，很悲，然后又很愤怒的那种情绪，其实都是靠音乐。不是，如果演技是没有音乐的，那演技就会觉得你演得不好哎。对，所以其实这是互相的，就绝对没有一个很绝对的事情，我们都是互相需要彼此的。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走进张韶涵的这十年的变化。不知道在上一节的小小的专访当中，你是否也对他的这十年有了认识和了解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歌声再次了解他。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 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